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在这个架好录音系统之后啊，我们一直讨论要做什么题目嘛，一直都没有头绪。然后我呢，最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它是由克里斯多福·弗格勒写的。那他是在好莱坞工作，然后也曾经在迪士尼呢做过这个故事分析师。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所以我就跟希杰讨论了一下。那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好故事的公式，那它有12个步骤。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它跟很多电影啊、故事啊，还有特别是商业类的周刊杂志上面有一些励志的故事嘛。你有看过什么样商业类励志的故事吗？ 很多啊， 举个例吧。 举个例啊，有一对姐妹嘛，对不对？哎， 姐妹， 就是姐姐去泰国，然后妹妹呢是一般台湾上班族，然后有一天姐姐打电话给妹妹说：“你不要干了，来过来帮我。”然后妹妹想都没想，立刻不干了，然后就飞去泰国跟姐姐一起去做民宿，结果好像赚了不少钱的故事。 哦，像这样子的商业类的周刊杂志，又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嘛。我发现这些故事啊、电影啊、商业类周刊里面那些励志故事，好像跟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一个好故事公式的12个步骤都非常的吻合。然后，我想说现阶段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人生也有点迷惘，然后能够做节目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那就回想自己过去，大学时期当兵退伍之后工作的时候拍了3部短片，结果都不是很好，就是自己看的都不是很满意，那想说干脆借由看这本书有12个故事公式，看看有没有办法学习到一些经验，也对自己的人生呢重新找到定位。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讨论这本书咯。那再请教一下希杰，你最近有看什么你觉得比较有趣的电影吗？ 最近比较有趣的今年的话我看了露西和五星主厨快餐车，他去年比较有感触的一部电影是白日梦冒险王。 这三部电影都非常好看，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大概简单的探讨一下这三部电影它是不是有符合这本书里面的12项公式呢？好，它的12项公式的第一条是现状。那现状有时候就是这个主人公的他所属处的世界环境，他可能就是一个平凡的世界。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露西，露西是你个女主角嘛？她原来身处的世界和环境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吗？ 剧中是没有明确讲，但我想他应该他的设定是他是来台湾读书的学生， 来台湾读书的学生， 然后现状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一般学生该有的样子嘛， 看起来很落魄， 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受到他一个男性朋友的邀请到了一个饭店外面， 对， 然后他那个朋友呢就请他，应该说是强迫他去饭店里头把一个货交给里头的人， 交给里面一个老大， 然后从此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对他 一些奇幻之旅。 对，奇幻之旅。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公式的第一个是现状，平凡的世界。第二项是历险的召唤，还有第三项是拒绝召唤。所以他在这个公式里面，前三项都符合嘛，因为他就是来台湾的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男性有人强迫他去送快递，送一个危险东西给饭店里面的老大，他一开始是拒绝，但是后来也是被迫的还是去送了。好，那第四个是遇上资源，遇上一个师傅，遇到一个领航人来帮助他，那他就在第五步是跨出第一道门槛。那关于这个五星主厨快餐车，五星主厨快餐车它一开始的现状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饭店里头，它就是一个厨师嘛，蛮有名的厨师，大家都很喜欢吃它的招牌菜。 哦，哎，后来他就被这个美食评论家给激怒了，然后他就因故就离开了这个餐厅，他就必须要去自己创业，他就找快餐车嘛，这就是第五步的，哎，跨出第一道门槛，他必须要去解任务啦。好，那再看第六步和第七步，第六步是你要找到你的盟友，那你要去锻炼自己，你要去加强自己的实力，然后才有办法打败敌人。接下来第七步就是进逼到在这个地方是进逼到洞穴的深处，要去解决一个难题。那在白日梦冒险王里面，诶，白日梦冒险王大概的剧情是什么？ 白日梦冒险王就是讲一个杂志的，他应该是编辑吧，蛮废的编辑，整天都在做白日梦，这是他的现状，他平时的样子。然后有一天呢，他等于是他们杂志要用最后一集了嘛，那有一个胶卷，都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提供的，的照片。然后但是他要找到这个胶卷，然后所以他就被逼着要去展开一段旅程，去找到这个摄影师。 那他有在这个过程之中找到盟友吗？ 我觉得严格上来说，他喜欢的那个女生或他妈妈，甚至是那个摄影师，都算是他的盟友。 哦，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喜欢了那个同事那个女生，帮助他找一些线索啦，然后鼓励他啦，甚至带他去和他儿子一起玩，这都是一种鼓励的作用。他妈妈呢，就是告诉他说，你小时候好像蛮喜欢旅行的嘛，也会去打工啊，是个很勇敢的人，这都算是他的盟友。那他有在第八部第九部的时候有这个苦难的折磨和奖赏，他有什么苦难的折磨和奖赏吗？ 他在找寻摄影师的路途中，基本上遇到非常多困难，比如说还有坠海啦，还有要跳上直升机啦，还甚至还遇到了火山爆发。那你说他得到什么奖赏？我觉得他的奖赏啊，最大的奖赏就是他终于能够走出那个幻想的世界，真的去经历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一般人平常能够经历的，然后改变了他内在的一些成分，一些内在 DNA， 让他变成一个勇敢，不是只是做白日梦的人。 所以潜移默化的部分，他成为了一个个性上和思想上都成了一个新的人。那这个就有点符合后面三个步骤，就是回归之路，还有复苏，然后带着仙丹妙药回到了原本的现状，就是他最后是得到了一趟旅行得到的那些收获，回到他原本的这个地方，工作的地方，他人生也改变了。好，那这十二个步骤呢，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嘛，那我们就先主要讨论现状的部分，那也就是英雄旅程里面的平凡世界。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述讨论的三个电影，露西、白日梦冒险王，还有五星主厨快餐车，他们的现状各是什么？ 他们的现状，露西的话，他就是一个来台湾读书的学生，那白日梦冒险王呢，他就是一个很废的杂志编辑，然后五星主厨快餐车呢，这是一个在餐厅里头厉害的厨师， 厉害的厨师。好，所以说他们的现状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各自一定是对现状有所不满，或者是觉得现状还勉勉强强可以接受。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讨论说，为什么大部分人好像都呈现一个安于现状的状态？我个人是认为大部分的人他其实都是趋向于过安稳的生活嘛，因为你要去改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付出成本啊，你就要花很多代价，你要下很多决定。所以你觉得像露西他有没有就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有愿意或不愿意的部分吗？ 你现在是在说他露西接受召唤的那个时候， 对， 他很明显是不愿意改变的， 他极度的排斥去送那个快递， 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他对那个东西产生了疑惑， 对，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做。那 白日梦冒险王了。 白日梦冒险，他也是，他等于是工作上被逼着要去找到那个摄影师。 嗯哼，如果说他的杂志社没有要倒闭，他的这个照片没有找不到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愿意想要改变现况？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去刺激他的话，他其实就是继续过原本安稳的生活。对，因为他如果要去改变，他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 嗯，好，那像这个五星主厨快餐车，他所遭受到的刺激又是什么？ 嗯，就是他有一天，就是他那个评论家， 嗯， 再度批评他的菜。 哦，所以他被批评的当下， 他被激怒了， 他被激怒，他终于想要突破现状了。好，这就是现状不满，但是又还勉强可以接受的时候，你会维持现状，直到你突破那个临界点，或者是你收到了某种邀约，或者你迫于现实，你只好去改变。好，那我觉得维持现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现在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独立思考，他们就觉得，大部分人觉得说，哎，每个人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也就做什么就好了。那想要改变，哎，你有没有想要改变的时候？ 当然有了。 举例来说，有想要什么做什么事情，但是好像又中途而半途而废。 嗯，像我自己啊，我就长期腰酸背痛的一个问题。 嗯， 我一直都有想利用下班时候去运动。 哦，运动可以改善这个腰酸背痛的情况。 嗯，我希望它可以改善。 嗯， 然后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呢。 好，所以说，就是维持现状嘛。那有时候是想要做什么，但是没有那个动力去做；有时候又是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要别人来引领你， 嗯， 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导师的身份来引领你。但是基本上这样的情况，除非你很主动、很积极的去寻找方法或寻找那个人，不然其实是很难达成的嘛。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会稳定在这个现状，没办法做出重大的决策和改变。好，那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会不会常常有三分钟热度的情况，或者是说别人稍微询问你一下，或者是稍微给你一点点这个压力，你就放弃了？举这个腰酸背痛的情况，你有尝试过第一天去运动，第二天就放弃的情况吗？ 腰酸背痛这件事啊， 嗯， 我是连尝试都没有。 哦， 但是如果你要提到另外一个，我想要早起， 嗯， 早起这件事情，我有尝试，而且甚至成功了。 嗯， 几天？ 几天？ 但是如果作息一旦有一天变不一样， 啊， 那之后几天可能又会恢复原状， 随即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嗯哼， 那可能就会就来自于说这个鼓励的效果不够多，然后或者是持续的时间不够久，导致这样子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最后又恢复到原状。 嗯， 我想这就是维持现状的几个原因啊。好，那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嘛，大概先闲聊一下这个英雄旅程的十二个步骤，还有我们随意的找一些例子，发现都还蛮吻合的。那我们大概就简单的做一个结语。那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探讨这本书和他这本书里面的十二项公式，那我们再多找一些例子来研究，来讨论一下。那我大概简单下一下结语，就是在这个英雄旅程的第一步是平凡的世界，现状。第二个现状是接受，第二个状况是接受召唤。那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旅程，他是英雄嘛，主角是英雄，所以基本上你要完成这个英雄旅程的十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要去改变。那改变当然就是要从现在开始了。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大部分人都会说，哦，我不知道怎么做。事实上这都只是理由啦。只要你受到足够大的刺激， 嗯， 或是有足够的力量推你一把， 你自己会去找答案。 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了，你就会继续往后面第二步骤、第三步骤一路做下去，你就会 level up。好，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越害怕进去的洞穴啊，其实它就是藏着你最梦寐以求的宝藏。这句话其实也蛮有鼓舞作用，就是当你想要获得一个更好的宝藏、收获或成就，那你就必须要去进入到那个你最害怕的洞穴里面去寻找。 好，那我们第一集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谢谢。